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到时11部中外经典及新创剧目将轮番上演。本届老舍戏剧节由话剧《老舍赶集》拉开展演序幕，文学剧场单元展演将演出《天下第一楼》《天之骄子》《亲爱的胡雪岩》等剧目。同时老舍戏剧节还将关注世界名团名作，在国际单元中《酗酒者莫非》是根据作家史铁生的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改编而成的，围城状态则代表了法国巴黎戏剧院创作的新高度。特朗普政府关于对中国艺术品征收 25% 关税的公开听证会最近在华盛顿举行，这将影响美国与中国多达2000亿元的商品交易，涉及绘画、雕塑、拼贴画、陶瓷制品以及古玩等艺术收藏品。根据数据统计，2017年美国市场进口了价值约 1.072 亿美元的中国古董和6600多万美元的绘画作品。如果这项提案通过，将终结美国长期以来对艺术品进口零关税的政策。据了解，特朗普希望艺术品关税能在下个月实施。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电视剧《如懿传》最近正在持续热播，但是也有眼尖的朋友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霍建华饰演的乾隆皇帝在气势磅礴的登基大典上踩着丹殿石登基了，被网友吐槽如同攀岩走指压板等等。对此，故宫博物院发文表示，皇帝登基并非如此艰难，并不会像电视剧那样过五关斩六将的攀岩和踩指压板，以后电视剧拍摄还应该更加尊重史实。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作为地标的自由女神像和所在的自由岛发生火灾，迫使数千名游客紧急撤离。据了解，这起事故的原因疑似与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博物馆的施工有关。火灾被怀疑是由施工中使用的三个100磅的丙烷罐引发的。火灾发生后，岛上的游客都被紧急疏散，通过游轮离岛。自由女神像区域的游客也被全部撤离，未出发登岛的游轮也暂时停止运营。一名建筑工人在现场受伤，目前没有其他受伤报告。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宣布了一个新的展览，这个展览将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为观众提供更丰富的观看体验。展览将通过许多不同的媒体作为形式，包含照片、电影、高清壁画、装置艺术与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为这个展览提供许多的观展亮点。通过这些展品探索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展览中的增强现实技术将允许观众沉浸在展览当中，目睹艺术家在跨大陆旅行中遇到的奇特景观。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希望通过今年秋天的这个展览找到一种新的布展形式，未来将推出一系列的与视觉捕捉技术合作令观众感到震撼的作品。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在9月3号到4号举行，从即日起到4号下午6点活动结束。交管局将对相关活动现场和周边道路进行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这些路段包括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周边、人民大会堂周边、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东二环路、长安街、建外大街等路段，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和支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错峰出行。另外，我市将加大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运力的保障，确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顺利召开。轨道交通方面，从明天开始到6号，早高峰延长一小时，晚高峰延长一个半小时，机场线全天投入最大运力，达到8分钟间隔。1号、2号、4号线将安排备用车辆，根据线路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地面公交方面，早晚客流高峰将增加车辆和车次，明天和后天将开设7条公交免费摆渡线接驳地铁客流，针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将在东单、西单、前门地区安排机动车，加快疏散长安街沿线的客流。